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一个万年嘅长期番声优 channel。 今次你 keep 唔到万年嘅话，为咗试问我， 一万年先啊？咪声优一路有新嘢，咁当我讲一路嘅嘢，新声优就开始够料讲噶啦，啲等嚟他就草嚟他咗，佢哋喺度负责。 系即系其实我哋 ban 咗好多次嘅好多。 系啦，嗱，介绍下先。 够料嘅就想讲。 我系杰特， 拉维斯啊， 路人啦、啊。 吓、啊！你确定 系 路人？ 路人又用咗咯喎， 最 出个名啊！ 风乐最出名路人身份出现， 唔系风乐最出名嘅路人系 B， 但你好似唔系 B， 佢 L 啊嘛，咪路人 B L 咯。 超耶！出事 好啦嗱， 咪住开麦之前， 冇人记得我算唔紧要， 存在感好低嘅， 继续啦，小静啊， 小静啊。我开麦之前，我想 clarify 一样嘢。我好似唔系 guest 嚟噶啦，系嘛？我好似俾你哋，我好似系啦，我记得我系喺边隔篱，俾你哋喺隔篱头叫咗过嚟做主持。 好简单，一次生两次，两次熟，你三次都唔止咯。 系唔会大结局噶，但系 咪就 系 咯？ 都话万年节目， 好耐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嘅落熟噶啦。 你几 我老风撞你做， 你几时听过柯南主持噶啦？ 有人挖他俾我叫添，竟然喺度。 啊！我老风撞你系常规主持嚟噶啦， 原来系咁。 嗱， 因为始终啦，男声优呢边咧有一方向，我哋始终好难涉猎嘅。 你哋搵人性转，你哋搵人性转去讲咪得咯。 唔系，好简单，你觉得在座边个适合性转先？ 系咯， 我谂唔出。 唔系男声优，如果你俾我讲，我真系讲啦，系小失力也咋，小失力也完全哲章啊，大冢明夫啊，跛老鬼咋。 唔系咁 ，George 都得嘅 ，George 都得嘅。佢又系他本人，又他人几多嘅。 即系呢啲上一辈， 咪近嗱近一辈去讲下啦。今次讲下男声优嘅，继续系首先第一 part 就讲咗嗱客气讲法就争议性好大嘅宫崎真守 鞋抽， 麻木 鞋 抽， 唔好 意思，鞋抽呢个梗系边度走出嚟？ 喂，佢块面唔鞋抽咩？你觉得 系啊？唔系嗰个颜艺嗰幅相咧？ 唔系佢， 唔好话唔好颜艺先。 唔系我一直以为佢系杯子星人嚟嘅。 嗱，一路以嚟咧，我哋讲法就系呢种突下爬。场面食只鞋粗咁啦， 系 咪先？ 鞋粗脸 对啊，系咪啊？吴耀汉个真仔对啊， 又咁夸张啊？ 吴耀汉冇佢咁突下爬添啊。 O K， 但系佢系日本男星，但系佢系啲男星优里面数一数二嘅 Eke Man 嚟。 明咯， 鞋粗可以 Eke Man，Eke Man 原来系唔冲突噶。 唔系，同埋又好，其实 Eke Man 好多都系角度就。摄影是很高的技术， 当 高深的技术。 当你看过他 N 年前那个建功 Damn 那边，你就会知乜嘢叫 Ekman 噶啦。OK， 你那个唔系嗰段教材嚟嘅咩？ 唔同嘅，因为好简单就 系睇新 Red 啦 ，Ekman 可以系似。 好简单就系你睇有啲声优咧，即系永远17岁就永远17岁嘅，即系当年 麦光系嘛？ 唔系。麦光游医啊，当年佢帮全家变战拍嗰条片啊，同我而家一样嘅，几鬼恐怖啊！ 嗰啲食咗防腐剂嘅，我成日都怀疑。 啲波纹真系恐怖啊！啲波纹 冇变 异 生 家 唔系咁笑啊！ 日本最出名都系杯面最多系防腐剂 ，OK？ 原来系咁， 即系冇变噶。 未够米线， 啲防腐剂咪扶唔起咯？点算啊？ 咪宫野真守个印象中好似其实佢算几个样系算几， 但系嗱先讲传说中好似话有。Hostel 嘅经理人想掘佢去做 Hostel 咯， 得噶，佢够高，真系够高， 佢超过180嘅，好似 又高， 就算冇超过都啱啦， 系啦， 高高瘦瘦，个样又唔错， 个样又叫执下就好正， 其实睇 我识得做我老豆真系 最简单，唔系你唔开口就冇问题啦， 仲配， 佢同铃木达央系某个意义上面，佢两个系同一个 style 嚟噶嘛。 冇錯，唔係某程度上其實啲樣咧 ，Hosso 咧樣市正其實都已經好得噶啦， 同埋呢個 市正得嘅時 候，呢個世界上有一執噶 ，OK。 咪先 Hosso 呢樣嘢，咪已經有一間掛聲優公司知名行 Hosso 之實嘅公司噶咯。 呢個你先知喎。 咩話？ 詳細希望啊！ 詳細希望嚇，大家知噶啦，我九良社啊嘛。 九良社咯， 你睇九良社上面無論男聲同女聲有啲相，哇，幾有霸氣啊！睇唔睇到？ 先講咯，你唔好以為 hostel 仲有霸氣嘅先啦，得閒落下江户記丁睇下啲 hostel， 你又知咩樣噶啦？ 但係江户記丁啲 hostel 真係～ 系咪咧？系咪咧？ 唔系好关就系九良社， 唔好以为 hostel 就要好靓仔。 头牌一个心，头圈心穿自知日野冲，跟住好似佢富山润，佢几个 立花神之介， 系咯？ 个个烂出嚟掂， 全部都系 东红小生嚟怪人， 唔系全部都系唔系讲怪人念， 唔系 残念， 唔系如果佢系怪人嘅话咧，阿 Toby Monkey 会好伤心噶。 讲翻阿妈婆先啦， 系讲阿妈婆先啦。 阿婆，喂，点嚟嘅呢个昵称其实？ 麻摩罗啊嘛， 系恭喜真手啊嘛， 真系真啊嘛，将麻摩嗰个字拆出嚟。 系啊，将麻摩罗个字拆出嚟做妈毛啫嘛，系啲 fan 无论 fans 定系同业都个咁样嗌佢。 O K， 守军咯，即系简单讲。 唔知喎，我点知佢老婆系乜水啊？大 佢好似话佢老婆系青梅竹马嘅，因为搞烂咗个套结婚。 系咧， 唔系因为最初点解要搞大个套，系因为公爷其实身体唔好嘅，睇医生话佢其实因为话系佢自己问题，话佢自己身体有问题，可能一世都冇 B B 噶啦咁样， okay， 即系受孕都好低， 所以就谂住唔使避孕啦。 系啦，所以就冇任何安全措施之下， okay， 然之后就 即系放大咗之后， 之后俾医生困咗，原来系 O K， 原来系得嘅， 唔系咁但系几率再低，总七分你知都唔系零噶啦，就一定会中嘅。 系啦，咁系啦，你。系你大肚都有可 能，所以大家唔好咁放心嘅。 你大肚都可以出， 唔系我只可以讲兜啦，出嚟兜啊，出嚟兜 ，OK？ 唔系佢一嗱， 唔系咁佢至少都肯啊。 唔系咯，佢好负责 先讲，講算系业界有数嘅好男人嚟嘅。 系啊，系啊， 即系顾家成嗰啲嘢。 系啦。 有， 因为 数有所闻， 因为麻烦，因为婆为之唔系好男人嘅，其实随便噏嘢都 冇在 啦，心急长太郎咯，已经系啊， 心急宝唔好提啦，真系。其实即系嗱，我自己个人，我其实就唔系好理声优啲私生活嘅，但系老实啲讲，一个私得唔好嘅声优，其实真系会影响 fans 对佢嘅观感。即系系想中意佢，但系一谂到佢私得唔好咧，就会却步咯，多多少少有影响嘅。 唔系，尤其是今时今日嘅声优偶像 化，偶像化系啦，佢哋形象好紧要。 你话你老一辈嗰班 系 理得你啊？ 系啊， 其实唔止嘅，一来偶像化，二来网络化， 系啦， 有啲嘢真系一下就上通天嘅，冇得遮啊，冇得。 同埋而家咧，啲有病嘅 fans 太多啊！唔单止系啲男 fans 入边，啲女 fans 都有病。我睇下之前全个小野大夫结婚嗰单嘢咧，哇，真系精彩啊！嗰单嘢， 我谂系得灵珠冇俾人闹。 灵珠系冇， 灵珠系另一个奇迹嚟。 唔系灵珠系，灵珠系估唔到大家叫佢结婚结咗咁耐，竟叫我喐咯。 竟然系真系成咗对， 唔系竟然系真 系。唔系应该嗱，下次讲啦。 唔系真系唯一一次会系男女仔有办法一齐讲嘅。 佢咁 唔系咁仲有呢个丁公日夜嘅，睇下点谂啦。 唔系呢个夫妇系个问题嘅，即系事实佢唔系 丁公，唔系 日 夜系啦， 冲丁公李慧咯。 日夜李慧同埋丁公冲啊嘛。 有得 系。嗱，讲翻阿麻摩先，你听嗱，麻摩第一次听佢咧，其实应该其实系英兰，之后我先补翻法夫纳嘅。 阿法夫纳有佢。 有啊，外传啊。 系原来有佢 嘅。张奇 瑶嗰件啊。 不过 left 啊。 张奇瑶啊。英兰佢系。佢创下咗最多 NG 嘅笑话噶嘛？ 妈唔怪之，我唔记得 Way of Love 有佢啦，嗰、那个男主角系佢。嗰个时代嘅佢系的确， 但系其实好早啊，狼与狼与个男主角都好似系佢， 都系佢啊， 系咯，嗱，狼与啊嘛，系咪叫做 Wolverine 系咯？ 哦，唔系再之前应该真系神算通添，但系套嘢就冇睇咯。 嗰套系真系用嚟呃细路。 喂，嗰套系黑历史嚟嘅， 系呃细路用噶。 连就女神 fans 都唔受噶，我记得系。 因为佢系好似唔系 base game， 即系打移动化市场，移动化市场。 真系一个叫 children 嗰个，系另一个 series 想。 不过好嘢，佢其实我一睇翻佢真系小说，佢属于嗰啲就出到头嗰两年系梅之后，跟住就 bang bang 喺度红落去。 bang bang 咯， 佢系好好彩，其实 当然 系英兰 系关键， 英兰系关键。 我觉得关键反而系 Deathlock 啊， 都系，因为主要系集英 雄。英兰始终你知个 fans 比较窄啊， 系 吓你始终女性向越女向。 Deathlock 始 终当然你英兰系女性向之余冇算系比较中性嘅，但始终可能都赶走咗一班男。 同埋我要再讲翻一样嘢，英兰佢动画播嗰阵时，其实越女向即系嗰边嘅，另外即系 game 嗰边啦，未好似而家嘣一声咁样咁多产。 而且最紧要佢系好似我印象中啦，苏黄华英兰五个里边存在感最薄弱嗰件嚟噶嘛。 但系，唉，唔好咁。 多数人都系睇孖仔噶嘛，记得。 佢系官配嚟嘅， 存在感 官配顶， 冇办法嘅。 但系可以咁讲，苏黄华系真系吸陷佢个格，令到佢可以出半力。 系有十分收效果。 啊，冇错，其实即系 drama 版陆川光系真系冇配得咁白痴嘅，系真系。 呢个高野伸手嘅本能嚟。 唔系，有时一啲 系佢嘅说说，系佢自己本身就系咁样嘅，咁样嘅。 唔需要演技 ，OK？ 系唔需要演技，做佢自己就得 呢样嘢啦。佢如果有演技，就反而未必配得出嗰种味道。就系呢样嘢。 听更正就系，如果佢有嘅。 嗰 嗱，我而家都冇啦，冇玩啦。 我话唔好，我唔好讲而家。佢嗰阵时嘅演技，的确唔可能可以好到去边。 嗯， 冇错。 佢啱出道嘛？嗱，咪同埋因为最主要佢话就话系童星，但系其实你演戏同配音其实两样嘢嚟嘅。我又 即 系我又唔可以 系 啦， 即使系一直以嚟成日讲嘅，尤其是阿杰最中意讲嘅超级天才阿泽成美穗呢啲。其实佢有几好几套出咗套嘅，有几套我哋都可以听到反对。 嗯， 即使而家都有一个半个可以反对。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听泽成配男配正太，我都系觉得佢系应该 系。唔 系 配正太 配 都可以反对，其实系嘅。但系即当然佢唔系太多啦，同埋嗰个时期短啦。但系如果即真真正正嘅超级天才真系冇乜，真 系。同埋尤其是真嘅，即你话《Way of Life》个主角够悲催啊！即系我觉得呢个 Documentary Memory 嗰个先悲催， 呢度算摆喺套嘢，根本即系演技任何人配都得嘅。 呢度唔系呢套嘢有男主角噶， 有。 online 版嗰啲系咪 ？online 版 online 咯， 系 啦 ，online 有嘛？ 我想再即系讲翻，除咗即系衰王呢个同夜神月，夜神月其实真系反而就变咗 anti 嘅多，开始就由 anti， 即系其实夜神月嗰个型格或者需要嘅演技其实。大多好多， 系啊，要多 争好远， 系啊， 同埋基本上有一样 够中意啊，要 唔系夜神月嘅自己本来已经系够争议性，佢个角色本来已经够争议性，喺一个啱啱初出道，佢未得对佢同佢配嗰个平野绫，李海山 都唔得， 都嗰个时代都只不过系叫做勉强可以俾你合格嗰种嘢啫，嗱佢嗰陣時，我可以俾佢勉強合格。 嗯， 你 搞錯啦，咁樣封咗我頭，封咗我頭租位。 個人唔同嘅， 係而家仲要同你講真正嘅對手 L。 真係要聽到。 三成 三 成 平， 即 係救命， 死得啦！ 仲要係三成平最掂嘅 L， 即係呢類型，呢種怪類怪氣中又有少少即係又有嘢，即係有深度，甚至乎簡單。啲嗰啲咩啊，偵探，即係呢啲啱曬佢嘅 style， 人哋。最强状态嚟撞嘅话，我不过唔记得咗。 根本就炮灰。 边个啦？我唔记得。 根本就系炮灰。 炮灰死又死硬嘅，但系我其实我冇睇晒。 算系勉强收到交到货啦。 系啦，但系即系乜上佢把声叫靓仔声啦，真系靓仔嘅。 靓仔声嘅 系 啊。 咁咪傻。 反同埋佢呢套系偏日剧嘅作品嘅话咧，我唔知动。我唔係好記得動畫個表現，應該但係都唔會太 comedy 㗎啦，係啦，應該係偏日劇向嘅話咧，反而佢呢種唔係好演戲嘅演技咧，即係其實兩個冇乜演技，但係即係比較直接嘅咧，其實相對嚟講係討好啲咯， 係 啊，係啊， 嗱，超監就講咗一個重點，其實我覺得聽開都知㗎啦。 咩啊 ？L 啊， 你唔 係 以為大家唔知啊？ 你 L 啊，你超監啫。 就讲咗一样嘢就 point out 咗一样好重要，其实我就系觉得因为日本佢个配音即系声优嗰边佢就分几样嘅，可能系譬如洋画系啦，同埋动画即系二次元、三次元啦。二次元要嘅演技其实系比三次元系丰富出色好多，所以有好多声优佢要喺三次元调翻去二次元，其实佢系要花好长嘅时间先至调适到。因为三次元需要嘅演技其实冇二次元咁夸张， 系两种唔同方向嘅演技。 系啦，冇错。 就系好似香港人点解话以前啦，睇翻台湾演技啊，白景松嗰啲咧，话佢即系个块面系全部喺度成个恶字嗰啲咧，嗰啲唔即系太过分啦，会香港会觉得。但系其实同香港以前嗰班即系嗰班演技嗰种，因为系两种唔同方向，甚至比较偏即系好似台湾戏入嗰阵嘅就比較偏向所謂嘅舞台劇式嘅、嗯， 所以有一段時間咧， 就呢種咁嘅基礎分別，就有啲似日本日劇話或者叫做動畫系定洋畫系嗰個方向。 所以有一段時間其實阿宮野真守拍得幾多啊？版本真嚟，因為版本真嚟就係已經洋畫系聲優嚟嘅。 佢係比較偏向一啲， 所以會加比較容易加， 因為把聲靚啊嘛，把聲底靚啊嘛，唔需要太，反而你走 叫做代入到个角色就做到嘅， 系啊， 啲咪啱 嘅。同埋我发现到咧，佢嘅角色咧中意率系超高嘅，基本上超过五成以上嘅中意率系。 其实都算系嘅，但系 O 里面萨拿啦，跟住 我就系咁冻， 哈比鬼骑士追生灵啦，跟住严格嚟嘅 Zoeta 嘅 Des 啦，哇呢整呢个位全部中意， 系噶。 但系其实 你曹操算唔算啊？ 佢老爷。 追生灵都算系中意， 系啊，中意嘅呢个唔系呢个嘢本身就好中意，成套嘢已经系。 系成套嘢，成套嘢都系 中意，根本就中意嚟 啦。中意病嘅少女漫画。 几年正神啦、 啊，我会觉得。 沙加凡浪漫少年 呢啲。前几年嘅沙加凡呢啲， 当然即系最应该佢叫做啊最高杰作应该江伦啦。 哇，中意啊！ 我会觉得其实除咗Deathloop 之后有一套咧被人口诛嗰份，我觉得尤其是杰特呢类人咧，拿最狠嘅、最狠嘅，肯定创天行。 O K， 咩叫做曹操？ 曹操咯， 总之系苍天胆曹操、 啊，然之后一个中意嘅曹操咯，记唔记得？ 即系苍天系嗰个表演色好强烈噶嘛，或者其实好意识噶嘛，相对嚟讲，喂，仲要系曹操呢类大智大勇，哇，真系一听啲人甚至唔使听话吓。啊你做啊，得啦，唔使睇啦。 咩？我就是曹操啊。 喂，但系我但系其实，但系其实话就咁讲啫。但系近年佢有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几清新嘅，就系、是、真岛太日。其实佢呢个系好典型嘅邻家男孩嘅幼 少数地，佢表 show 到佢嘅演技。 系啦，少数地 show 到佢，其实佢配呢一类单纯嘅邻家男孩角色，其实都唔错嘅。 嗱，因为又系其实呢套咧，其实又系。相对嚟讲，日剧化或者日剧风嘅， 系日剧风嘅少女漫画， 系啦，日剧风即系叫做现实啲啦， 嗯， 或者叫系个风格风向上其实唔算太 comedy 啦， 嗯， 呢样嘢又真系啱晒佢，同埋个角色其实有啱，同佢个人都有， 其实讲简单啲就系呢个角色好 努力，老老实实咯，嗰段时间另一件比较以上嘅嘛，系 Dog Days 个主角咯。 多 days 系啊， 呢样嘢其实呢样嘢边个配合应该唔 正态咯， 因为边个配合冇所谓 嘅。因为呢个其实相对嚟讲，大家唔系唔啲先有嘅表 现。同埋一样就系、是、花不情缘里面佢最新嘅胡麻沙味又唔系好强势嗰种咧。 啊，佢嗰阵都仲好新啊，胡麻沙味。 唔系，甚至而家都仲好新嘅。 其实都系而家都好新。 我其实有冇咩？ 嗱嗱，女主角赖胡麻沙味，即系足球嘅气氛。 仲有即系佢嗰边就佢系啦。 唔係， 因為細谷唔構成影響嘅，因為細谷少出場啊嘛。 少出場仲要係 都係呢個影帝嘅細谷啊嘛， 關 細 康 係唔係係福井控嘅佢嗰個福井康嘅細谷。 即係總之係方言。 算你啲咁就係佢冇一個好派強勢壓佢，大家佢咪比較自舒服啲演咯。佢係點講？佢會好佢其實咧，佢咧係演啲好誇張、好浮誇嗰啲好叻嘅，即係話黑執事裏面嗰個死神啦。嗰啲叫變態， 所以我先至話 Dog Days 裏面佢個角色特別咯。哇，真係演出熱血少年嗰種唔浮誇唔成嘅，其實係你話即係你話刺客夫裏面清新，其實 Dog Days 我都覺得喺佢嘅作品裏面清新 咗 嘅。 同埋刺客遊入邊其實真係成套嘢都冇乜幾多個係嗰啲 壓得絕場，因為 唔係啊，就係鬥搶嘅人。 因為係咯，因為其實我 特登特係冇一個係。特殊強大氣場嘅 一套，同埋嗰套佢個 casting 佢會比較平均啲，即係佢主要登場嘅角色，佢唔係揾啲好勁嘅 casting 啊嘛。佢千組嗰邊啲 casting， 你最勁嗰個已經講緊嘅可能係代永又或者奈良切，但奈良切佢本身唔係 ACG 啊嘛，佢本身係三前噶嘛。 好似覺得最壓嘅係對面嗰、那個 是对面嗰个细谷系嘛？ 对面嗰个唔系细谷，好似中正 啊！对面嗰个中正， 嗰两嗰几嗰学校，嗰学校 啊，嗰学校嗰系 嗰啲系真系压住啦， 系啊系啊。 调翻转， 咁但系佢哋 但 系 主角系气氛唔多，所以都压 气啊。觉得嗰个气场俾人压住好正常， 系啊 系 啊系啊。 即系 仲系比较麻烦啲就系最大对手嗰个叫石重文星。哇！但 系唔同次元啦，冇咁啦。 唔系英雄威力存在感太重啦，石重文精出嚟嗰种存在感咧系压到，不过要嘅，因为你冇石重文精呢老手喺度压嘅话咧，你唔知工业部走到咩程度噶，佢一失控噶。 其实即系等于成日点解有阵时会揾啲，即系成套入边冇人识嘅系有一两个啲阿爸阿妈嘅有啲 会愣住，系 啊，咁解噶嘛。咩只阿芝做只 狗 都可以 喺 cos game 入边，一只阿芝真系请嚟做只狗。吓，点解啊？系 睇頂住個牆。 係，即係你個 黑白孔。 黑白孔嗰個成 日黑白孔兼嚟嘅喎，都係。 黑白孔成日套入邊個個點 嚟 嘅？揸頭牌都得嘅。 嗱，佢呢度就係即係 嗰個唔可以。 石中雲先係佢用穩定軍心嗰個咯，啲老手。嗱，講即係佢係 真係啦。其實即使講佢，即係佢兩極嘅一啲完全唔係點樣誇張浮誇嘅，佢就反而真係表現好。但係調翻轉一場極度浮誇嘅，又特別好。 又點喎？ 係啦。 但係即係佢冇 中 間數， 就瀨曬嘢， 冇中間。 Stella 其實係中間。 係 咯，但 係 變咗 Stella 係中間嘅， 但係位要搶門喎。 啊、我覺得其實冇魚，我未聽過魚呢樣嘢係零零嘅， 賴嘢啊！ 即係我唔會贊佢，即使我呢啲叫做比較點啊，叫即係總之冇咁口得好啲啊， 自稱啦，括弧 自 稱 啊，即係我唔會鬧佢，但係我都唔會贊佢。即系呢种呢、這个，我未听过人赞咯、 啊。同埋佢蛋蛋跟林里面，佢实在系点讲啊？佢实在系同佢啲拍档劲得滞啦。 即系曼联，一曼联配角， 你一句三好将罗宾杀爆。 曼联个曼联配角，大家要唔要？ 两个三 号 嚟噶， 即系 三个。 两个好事， 两个三号 系咯，两个三号。一个神哥再加一个吉嘢， 吉嘢唔 系 吉嘢，吉嘢 出两个嚟嘅， 吉嘢唔系吉嘢， 出两个吉嘢， 都系可以嘅。 即系六个人，实际上系， 哇， 仲加中村由一喎，屌， 系咯，仲有中村由一添， 系咯，即系两个唔关事，中村由一， 个女嘅又系大部分都大牌嚟嘅，咁你唔好话啦。点打啫？仲要个角色系闷骚型，冇嘢讲嘅，你又点表现啫？ 系啊， 我就是高达咯， 做唔到嘢。其实即使佢有演技，再强演技都做唔到嘢。其实即有呢套，如果系真系讲， 又唔可以咁讲，即系识藏识用啦。你再强演技，再重存在感，咪唔系沙哑咯？已经。 咪但喺作品入边，佢存在感应该要强， 因为佢系主角。 但佢丧咗史上最全港最爆嘅男主角。 咩？但系零真系。某程度上非戰之罪嘅佢配出嚟嘅效果，因為真係角色難配，亦都冇乜機會俾佢表現。 咁係，佢對白又少咧，個角色性格問題又係咩咧？都幾難嘅。 嗱、相比嚟講咧，我發現到頭先留意翻資料啦，佢同鈴木達一樣同年出道嘅聲優。 系啊，佢两个都 同期咯， 同期一零三年啊，但系铃木大央就好长时间都系啲二 优啊。等先，唔好讲铃木大央先，讲翻始终，头先我 仲有 迟咗 RB 嗰个啊，定系李欣阿李欣，就系佢最即系近年最 代表作 光临 啊，哦， 泰罗 双机，佢系 真 完全系度身订造嘅工业马摩转角色嚟噶， 因为真系佢就系我哋讲。剛才講的兩邊都有的角色，兩個極限都有的角色，是很喜歡但亦都完全不喜歡，兩邊都有但是都不是兩邊，這個即是兩，他雙兩極的演技， 他的兩極都啱攞正曬， 攞正曬演技，因為 認真毛同埋完全喜歡毛全開， 我冇睇冇睇。 要 試下啦， 要睇啊，太正， 因為 即係中意公， 因為呢個 唔可以睇呢套， 開口埋口話自己個真名係鳳凰與空針，係話 係都唔認 自己，你個名都好中意 啊！唔係， 記住全名係瘋狂科學家鳳 凰 與空針，係 要瀨曬風刺嗰啲咧，然之後 佢大笑狂笑， 就係會突然間攞個電話出嚟話呢個係組織嘅陰謀。 但電話未開嘅喎， 冇得開電話。 而且唔係，仲埋仲有一樣，佢合作佢對手係阿面哥樹咧，今次阿麻美咧。 其實有好多。 又係本格嘢咁正。 係。 O K。 即係講即係集中翻啊，講阿媽和呢邊啦，即係阿光明啦，因為佢其實唔知咩輪光，唔知乜叫輪胎郎。 江本輪胎郎。 江本輪胎郎啊，江本。 江 部 輪胎。 江 部。 好意思，江部。 我知道用開江本 O K。 係。係。係。 然之后咧，佢自己啦，然之后仲有好多佢个系个表现。你故事讲到佢其实唔系一个中意嘅人，佢系因为一啲原因要做 专登扮中 意嘅效果出嚟，系啦，专登做。 所以佢个中意会极之浮夸，系合理嘅， 系特登做到有咁浮夸。 完全系我浮夸，咪好啲文咯。 系啦，但系其实佢一个好有点讲细，好细心 一个好纤细嘅好青年咯， 系 啦， 系 啦，即系啱啱就系头先讲嘅，佢最极限，即系佢最极端嗰两种嘅睇晒度， 再加上佢个剧情剧力，都系我哋喺嗰边讲晒噶啦，都讲咗好多，系剧本嗰方面全部都 少有地你会见到佢配一个咁崩溃嘅角色， 啊， 但系系交足货嘅， 因为个因 为即系你知崩溃戏其实唔易做， 系啊，崩溃戏其实好难做。 啊，虽然我一直以嚟听咧，觉得最真正嘅人就系喊同笑都有用。崩溃戏相对 唔系同埋 笑 重要，笑重要难过喊咯。 系啦，呢两种我青春系冇乜几多个可以真系笑或者喊，系去到真系好高嘅，真系唔咁多个。我唔讲，即系呢度，即系所有嘅，因为嗰个剧情铺排够啊，亦都画面嘅表现都入到戏，入晒同埋人人上晒身啊，唔系就系佢个个角色个个方向上 成 套戏超级精彩， 冇错。 而佢亦都交出唔系百二啊百五啦，已经系或者三喺机战嘅三百戏嚟嘅，应该就即系爆 开咗云咯， 爆棚啊！个效果真系爆晒棚嘅，正得好紧要。 但系你开小宇宙，你唔系成日都开到噶嘛？ 咪出呢套嘢咪同你讲由头开到尾咯。 做作品由头到尾做得好，亦都啱晒各个角色嘅 度身订做嘅，差唔多 嘅演技嘅方向嗰啲嘢全部齐晒， 甚至星洲个成个阵容都系差唔多系嗰批人嚟噶， 冇错。 小关边个 Sir 田村 系啊， 小林小林优，全部都系为度身订做角色嚟嘅，个都系。 系田村可以商榷下， 唔系田村同桃井系可以 商榷，桃井都唔算，桃井先度身订做，冇人咯。 唔系田村，唔系以田村嘅能 level 而家 handle。 唔系冇错，都系田村 handle 到，但系唔系度身订做，唯一比较问题系田村嘅啫。 系啦，系啦，就系一个度身订做嘅。好啦，系即系有少少。 但系我想问翻少少近翻啲嘅金琴点睇啊？ 金琴 呢个乜 呢个角色我唔评论动画，因为动画其实第一佢个角色冇乜点出场，第二佢个角色喺动画个塑造得唔深，其实我系建议去打机嘅。咁最近咧，我今日就啱啱就打晒啦， 爆咗啦， 系啦就爆咗啦。佢嗰个角色系一个冇简单啲讲系一个公，即系类似一个公仔嘅角色，佢啲七情六欲好淡噶。佢系冇咩感情表现到出嚟， 恋爱嗰、那个 系啦，是恋爱嗰、那个，佢系冇咗恋爱呢一种感情，所以就变咗佢喺所有嘅言行上面，佢所有嘅感情都表达得好浅好淡，系啦，跟住再变翻去恋爱咗之后咧，佢就个角色会深化啲咯，即系个性上 够唔够到火？ 我就自己可以接受，因为其实我自己最低限度我是判别到呢一个角色佢喺有感情同冇感情，佢前同后嘅分别我自己好明显咁判断到咯。 我即系已经最呢、這个角色最基本嘅 最基本嘅系啦，最基本嘅就交咗噶啦，系啦系啦，至少系交足过嘅，同埋最主要系呢系佢条线其实真系写得几好嘅。佢啲 咁即系老老实实以一个出道咗十年左右嘅男声优。都算是咁啦， 都算 男星優嚟講，十年算是新嘅，仲係新。 即係咁講，所以即係佢算係 OK 啦 ，OK 啦，即係 其實有冇睇過烏薩？ 冇。 烏薩先值得睇啊！ 即係我唔係好睇批評佢。 烏薩先至係佢嘅代表作，即係我睇完之後，我發覺江部可以企埋喺邊度先。 因為江部唔係因為佢而成為代表作，但係係成套係代表作。成套都系出色，但系呢套 Usa 真系因为真系代表咗佢。 即系对我嚟讲，我净系停马摩个代表作就系后尾少年，另外呢个印象，因为佢因为佢唔系我印象最深就系因为佢白痴。 最近都有个为佢度身订造角色噶，大家野崎有睇噶嘛？ 哇，三郎啊！ 但系三郎出场唔多啊嘛，始终。 哎呀，佢如果有第二季，佢应该好多出场，真系好好笑啊！ 够白痴啊！ 系够白痴， 冇错。 野崎嗰个漫 画里边 嘅 男主角， 系漫画里边嗰个男主角。 作品里边同漫画里边 嘅嗰个真系真系拣啱公野咯， 白痴到极点啊！ 一流，唔系因为真嘅，初初知道公野配呢套，我心谂有边个啱你啊？哦，得明晒，原来三郎揾人配，咁明晒啦，搞掂啦 ，OK。 其实我会觉得， 但系嗱，先讲， 相对 于 个女嘅真系差好远咯。 佢就三一马你位啫嘛， 佢就要话呢个，因为啊，不过其实如果嗱，因为其实都啱个角色嘅，啱个作品嘅，因为话到系普通。是普通女人普通女仔普通女仔一成日都要咁讲嘛，努力嘅普通女仔高嘅三十位呢啲唔係好明星明重 啊。唔係对因为话如果摆正嘅话佢对手系边啊，最弱嗰个叫史科林同埋木村良平。 好其实提一提可能大家冇乜太留意嘅公野。佢唱歌嘅优点系 很炒耳。 吓、啊，唔系，其实佢要唱抒情歌先好听噶。 系，但系个问题就呢期开始同你唱抒情就 好啲， 开始有啲 fans 觉得。你都系同我唱翻丑耳歌唔该， 咁啊大镬啦！佢金色及完美嗰首歌全部都全部都系咩噶？ 所以就近年开始佢多翻啲。 唔系，我想问下佢唱丑耳歌叻，定系唱啲高丑耳先？因为 阿志哥好丑耳。 因为小野啲嘅特色就系咩？佢专配啲胡沙嘅角色噶嘛，但系佢配得好叻噶嘛。 系啊。 唔系佢唔系配音，即系佢配音同唱歌系两样嘢。 佢真系好丑耳，埋配丑耳好叻系两样嘢嘅。 漏咗一个咧，系近年一套代表作。不過又係要作品令到個角色正極超級精彩。卡扎文卡， 哇！唔係佢咪類似係 黑 執事 你驚你同我個魔法戰爭？ 唔好啦，代表咗嗰套， 唔係 代表最下限係咯。 哦， 即係有品問題，有品問題， 都係個問題。 其實 我話作品問題， 聲優問題，我都話我好少可因為聲優硬耳而cut作品。魔法战争系我少数地因为佢把声硬耳， 我真系唔信嗰个公嘢嚟噶。 冇错， 听完之后，哇，唔系冇嗰种味道嘅。 如果你唔信佢公嘢，证明到你个公嘢唔系好了解。 唔系， 真你有冇睇先啊？ 佢都 系 好啦，我收佢顶佢唔顺 咯。就算我知道佢公嘢，我都觉得， 因为真系咁讲。 佢中意，唔系佢中意就传开 嚟。讲翻俾你听，点解你哋咁样反台？因为佢呢个角呢套魔法战入边个角色话个角色嘅设计其实系太一呢类型，但系佢配，但系咧唔知点解咧个监底咧个监督咧系要佢用咧中意食地配， 唔系佢中意得嚟仲要死不活， 即系被 嗰下先问 题，真系唔够中意 嘛？要死不活嘅中意型配音嚟配一个太一，咁你系咪真系反晒台？ 冇错， 仲反台， 即系其实 即系两头唔到岸咯，成件事。但系听你讲就系， 唔系两头唔到岸啊，系真系一嘢插打爆你 一真系一下就完全系将粒钉掉落喺个袋度，咁你真系爆硬啊，即系死硬咯。而佢出，我讲翻就系卡卓文入边嗰个 last one， 哇嗰种佢系，因为其实嗰个都系超级活塞嚟嘅，系即系，但系唔系小李啲嗰种唔想理佢，系冇得唔理嘅超级存在 侵略性嘅 犯人。 呢样嘢就系即系佢入咪佢呢个角色系类似黑执事入边死神，阿公义先走，唔系类似同一类 style 嘅，系一种好侵略性活塞。 如果佢个情况咧系黑执事嘅话咧，系应该系黑执事入边福山嗰个死神， 系嗰只角色啊， 嗰个，但系唔系佢啊嘛， 唔系我即系讲系类似 嗰 个角色，即系佢嗰类角色嚟嘅，但系咧。分明嗰幅沙咧就比較收到，但係高爾身上係唔收嘅， 係係冇咁，反而係冇，同埋再加上嗰個係。 幅沙會辣一辣，但係工業就唔辣嘅。 喺黑執事入邊嗰個設計唔得，但係喺 Cloud 入邊嗰個係迪奧級嘅恐怖喎，係迪奧級嘅形態嚟嘅，即係嗰種令人壓迫感嘅大佬嚟嘅嗰種形態。哇！你佢， 但系佢根本唔得噶，佢冇嗰种气势去压。 唔系佢唔，我咪唔系话系敌我嗰种气势，但系嗰种恐怖系另一方向。 但系佢一嘢就系 完全唔系敌 我。如果你呢个角色揾得到佢配就输咗噶，唔系嗰回事其实。 唔系即系音响监督已经输咗。 子安都唔会用敌我嘅方式去配噶嘛？ 子安会用嘅子安。 但系嗰个角色系一种超级。端恐怖嘅角色， 但子安系子安，但系我可以相信子安一定做得到嘅。对子安系冇一个 即 系 难度。呢种梗系得啦，但系即系嗰个色 完全同 level， 其他人未必配到佢俾人嗰种恐怖感或者危险感，呢个真嘅。因为话另一样嘢就系佢特登将把声搞得好尖好高，呢样嘢即系你会觉得真系似紧 刮玻璃 刮黑板嗰种，我一出声系真系好硬耳、好恐怖、惊嗰种声嚟。好正，喺呢个角色 少数地系 啱晒个角色嘅， 角色 靓 做啊， 系而其他其实对相对嘅，不过真系好惨。我觉得对好多人都会觉得好惨嘅就系、是、呢个已经系咁嘅角色，再对住个女主角系罗田真理两个最两个劲斗炒鱼 咯，两个 炒 咩男中意定女中意定 啊？但其实罗田真理其实依然都系未成型噶， 未成型噶， 未成型。 唔系正常嘅，女星优出道头嗰五年未成型，好正常嘅。 佢我就放长线睇下。 好啦，唔系本来咧就应该讲铃木达央，但系发现好似超下时间啦。 讲铃木之前， 唔系先拍个专啦。 唔提翻，最主要我哋要提嗰套 free。 其实我觉得一讲 free 又超时，好想闹。 唔系唔紧要，我 cut 咗铃木达央嘅铃木达央摆后啦。呢一 part 我私人整啲公嘢嘅，俾晒面啦，好烦啊。话公嘢，话魔全唔好嘈啊。 咁点解 free？ 佢啊，唔系佢系一个 我未睇晒。诶， 佢系一个收即系叫做比较冇咁炒嘅事。 但系其实 Free 第一季嘅公野都系中二病嚟。 咩？其实 当然啦， 我觉得佢配得好好。 除咗傲娇嘅中二病， 好咪似咪 傲娇嘅，其实 系似咪似佢啊？佢杀又系佢杀嚟嘅。 即使俾人闹到好恐怖嘅第十二集，其实佢嘅表现都好好嘅。 佢 系本写唔到嘅。 先讲五个男主角里面，佢算系。比较好个批嚟， 唔系应该咁讲， 配得比较好。 喺五个男主角里面咧， 比较顺耳， 唔系 比较顺，即角色配音比较顺眼顺耳嘅角色嚟噶。 佢算揿咗嘅，因为讲翻就系佢最收咧系岛崎俊章，就唔好讲啦。跟住铃木达央同埋 秋叶瑶呢个角色都系佢最中意嘅角色，其实就真系。 其实主角群里面你 系 唯一一个压倒场嘅平川大辅， 但 系 平川 有 冇收嘅？ 我觉得平川个角色。本身系真系俾人哋啲气氛系真系 cut 咗好多， 同埋收咗，明珠系会收自己嘅个火力去， 唔系话收唔收啊？ 悲催啊！角色系悲催， 本身都收咗 啊， 大 佬。代永又唔系抢戏嗰种，所以俾佢几个多空间。 代永亦又唔好抢戏， 因为明珠又系，因为俾佢全 开 火权力大。 唔系个角色强 嘅，佢又好烦咯， 代永亦系 神 烦咯，佢神烦咁样嘅。好啦，咁大致上呢一 part 差唔多啦，咁下一 part 就可以清嘅其他 free 嘅声优。